你好，我是蔡门。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制作游戏资源包和保存机制。我们要做一款打飞机的游戏，里面有飞机图片、背景图片、飞机音效、碰撞音效等等非常多的素材。如果将这些资源都放置在一个目录下，将会变得非常混乱。如果按照素材内容来划分目录，程序读取的效率就不高。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素材打包在一个资源包内，然后将每个素材都放置在一个虚拟目录内。因此，今天我们就来讲解如何制作资源包。简单来说，所谓的资源包就是将游戏的所有资源和素材进行打包分类，并且进行资源整合，也或者将资源和素材进行压缩，减少游戏体积。我总结了一下，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理解什么是资源包。第一，资源包是一种将游戏资源和素材进行分类、梳理并且打包的一个包裹。第二，资源包可以用来压缩游戏资源和素材，减少游戏体积的包裹。第三，资源包里存在任何可能性，比如它可以包含图片文件、模型文件、音频文件、脚本文件等等。具体要看游戏开发人员具体的配置与需求来决定资源包里的内容。现在很多游戏公司都不会编写特殊的资源包格式，因为设计一种资源包格式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包括包头、包身和包尾。关于这个格式的设计，一会儿我会给你们仔细分析。因为和我们自定义网络协议包一样，一个好的资源包能够方便地进行解包、打包、删除、插入文件的操作，以及游戏在线更新、补丁更新、资源包的解包、打包、删除、插入、更新文件等等操作。而一个好的资源包格式不会占用主程序大量的时间，因为在游戏中需要直接读取包文件里面的内容。比如我们之前在 Pygame 中读取的图片文件，在包裹格式中可能会这么写为代码 load.image.packaging.pack-plane.png， 其中 package.pack 就是包裹， plane.png 是存在在包裹里的其中一个图片文件。这样打了包裹后的文件就不会污染目录。一般一个包裹文件中存在大量的资源，而我们只需要按照包裹路径读取就可以了。如果不编写特殊的资源包格式，那应该怎么制作资源包呢？答案是使用现成的压缩软件库进行打包压缩，直接在程序内使用。比如我们最常用的 zip 文件、rar 文件都是可以拿来做资源包文件的。在 Python 中有内置 zip 模块，可以直接读取 zip 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在 Pygame 中结合 zip 模块进行编程。我们要讲解的是资源包的制作，下面我将会用一种较为通用和简单易懂的方法解释资源包都包含哪些内容，同时让你理解资源包是怎么制作的。首先，从编程的格式来理解资源包，你需要了解下列这些内容。首先是资源包头，资源包头其实就是一种标记，也就是存放在包裹里最开始的几个字节，一般是2到4个字节。资源包头可以用来辨别这个资源包是哪个公司出品的。例如，我后面准备举的一个例子，这里面就有 info 这样的标记。info 可能是这家游戏公司的名字或者是缩写等等。第二个是资源包的版本，这个不是必须的。如果考虑到一款游戏各个版本之间变化很大，未来可能会修改资源包的格式，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版本号。版本号一般会使用两个字节的 short 类型来存储，或者直接用16进制编辑器能看明白的字符串来代表版本号，比如用10表示 1.0。 所以结合资源包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构是 info 10。第三，资源包是否进行压缩，这个也不是必须的，但是有一些资源包会说明白究竟是不是压缩资源包，如果是压缩就是 1， 如果不是压缩就是0。至于压缩格式，一般在编程的时候都会指定清楚，不需要特别说明在资源包内。第四，资源包的目录结构以及素材名、文件名偏移量。资源包内的目录结构都是虚拟的，所以你可以定义在资源包内类似于 GameRES 这样的目录结构，但事实上这只是方便程序调用，事实上目录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只存在在包裹内的虚拟目录。随后我们需要规定素材的文件名和偏移量，比如 -game-res-background.jpg， 这是告诉我们在 -game-res 虚拟目录下拥有 background.jpg 这个文件。随后需要告诉程序偏移量是多少，一般是存储四个字节的整形数字。到目前为止，资源包的格式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 info100-game-res-background.jpg 逗号四个字节的偏移量。在这里我们看到偏移量之前多加了一个逗号，这是一个分割符，也就是告诉程序这一段在哪里结束。随后是四个字节的偏移量，所谓的偏移量就是告诉程序你要到这个包裹的第几个字节去寻找这个文件的内容。第五个是资源包的素材本体，每个本体都可能是一个二进制文件、文本文件或其他任何文件。这些文件的文件名在资源包的素材文件名中都被定义好了。在资源包的素材本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二进制字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素材是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的呢？ 第六个是资源包的素材长度。规定素材的长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在定义资源包的目录结构以及素材偏移量的时候加上一个素材长度，也就是四个字节的整形数字。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就是不需要添加某个分割符告诉程序这个素材的本体就到这里结束。第二种方法是在本体结束的位置添加分割符，比如一个逗号或者分割符号。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需要知道文件长度多少，但坏处是分割符号可能会和素材本体重叠。比如素材本体是个二进制文件，分割符比如是一串乱码，素材的本体里面也存在于同样这一串乱码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读取中断，因为程序以为素材内的这串乱码就是结束符号，事实上这只是素材本身的内容而已。最后是资源包结束符，这个也不是必须的，我们要结束资源包必须在资源包的结尾添加结束符，这个结束符是告诉程序资源包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完整的资源包，你可以看看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资源包头、版本号、是否压缩、资源包目录、素材文件名 A、 文件 A 偏移量、文件 A 的长度、资源包目录、素材文件名 N、 文件 N 的偏移量、文件 N 的长度、素材 A 的本体、素材 N 的本体以及结束符。了解了资源包的格式内容，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利用 Python 或 C 语言来编写相应格式的资源包。我来给这个部分做一个总结，资源包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游戏目录干净整洁，不然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图片和各种配置；二是让游戏程序能很快的从内存中读取游戏资源制作的包裹文件，加上游戏的运行效率，这个包裹文件中含有虚拟目录、资源、资源位置、资源名字等等信息。我们不需要从文件中读取单一的文件，只需要从内存中载入的资源包中取出某个文件即可。每个游戏几乎都有保存和载入机制，首先你需要知道，只有保存数据，我们才能载入数据。那么游戏的保存机制是怎么做的呢？事实上，游戏的保存和游戏的地图编辑器中保存地图的原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如果一个游戏中有地图、坐标、人物、装备、分数，这些都需要被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不可能将地图、坐标、人物、装备、分数等全部转换成二进制文件记录下来。那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如果是记录地图，有地图1或者地图 2， 我们只需要记录地图的 ID 就好了。假如是地图 2， 坐标是 X 逗号 Y， 人物只需要记录人物的 ID， 再关联到人物，一个游戏中玩家建立了一个人物角色，就会将这个人物角色进行保存，不至于丢失人物角色。所以在读取游戏的时候，需要先读取人物角色，再读取保存的游戏内容。至于分数就很好记录了，记录分数其实就是记录数字，所以记录起来就会很方便。那么装备呢？如果是装备，一般会将装备的所有内容记录下来。如果做的精致的游戏，还会将地图中那些掉落的装备和死去的 NPC 进行记录。还有一个做法是，将游戏保存的文件直接导出成一个脚本文件，以后每次读取数据只需要使用程序读取脚本就可以了。今天我讲解了资源包的制作以及游戏进度的保存，你需要记住这些内容。制作资源包的目的是为了厘清游戏素材以及游戏素材存放结构。资源包的结构和压缩包的结构比较相似，但是为了更贴合游戏程序读取，会对虚拟目录和素材文件名做一些修改。另外，为了方便保存游戏进度，我们可以直接做成游戏脚本，第二次打开游戏直接载入保存的脚本即可。给你留个小思考题吧，在 GTA 中，汽车会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当你保存完游戏重新进入的时候，汽车又复原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